毫无守则。作者：邪灵一把刀。播讲：小龙哥。 第327章。这一番的经历好似就已经是好久远。事实上我地落斗亦都不过是一日一夜。但是回忆起上来就非常之疲惫不堪。迷迷糊糊咁我就瞓咗过去，亦都唔知道守夜系点安排。第二日一早喺环形山当中已经升起咗一层浓重嘅雾气，前边沼泽嘅上边漂浮住一层嘅白烟，一眼望落去就如梦似幻。大家就将个竹筏就收拾好，按照原路返回。沼泽旁边嗰一块经历咗千年风雨嘅黑色石碑，沉默咁竖立咗喺原地，喺视线当中慢慢变小，成为一个点，最后就消失唔见咗啦。呢次冇阴阳湖嘅捣乱，我哋嘅行程非常之畅顺。大家走走停停，绕过咗上鳌村，亦都冇再去村里边借宿。露宿两日之后就走出咗大山。我哋喺当地县城嘅医院嗰度住咗两日，喺身上边嗰啲大嘅伤口再都经唔起劳碌。除咗受伤比较轻嘅尊瑞同埋中公两个人之外，我同阿顾文文仲有豆腐喺当地嘅医院里边住多咗几日，先各自回程。而呢一个中间嘅细节就暂且唔讲啦。咁我哋几个人嘅伤势好得差唔多，就各自返返自己嘅屋企。顾文文照旧就返返北京，照说呢係要同家里面报个平安，顺便假期亦都结束啦，亦都要返去上班。我就同豆腐返返去深圳嘅铺头。时值就係初秋，但係深圳呢边嘅天气就好热嘅。呢个季节比起北方嗰啲长袖加外套，我哋就仍然着住短袖衫。而家光灿灿嘅太阳虽然呢就冇好似夏天咁毒辣，但係就更加让人哋昏昏欲睡。返到咗铺头之后，我第一件事就叫阿独眼龙嗱嗱声将萧正送嚟嘅嗰尊邪佛就清理出嚟。睇个样独眼龙好似冇点受到影响。见到我将嗰样嘢包起上嚟，叫豆腐就咁掟咗喺冇几远嘅垃圾堆里面，独眼龙就不由得惊啊咁讲：啊，东家，呢、这个乌蝇都系肉啊，你就咁抌咗佢？我讲：哈，真系亏你仲喺我哋店里面做长眼啊！呢次就系走眼啊，嗰样嘢好邪噶、啊。讲完就将呢一个潘戚佛陀嘅来由同佢讲明。独眼龙听完之后即刻后怕，随即就同阿豆腐一齐将啲嘢啊掉咗。做完咗呢一件压喺心头上边嘅事，一切又好似得闲落嚟啦。其实呢就唔系话真正得闲嘅，有好多事情仲系压咗喺我心入边，不过我根本上就揾唔到头绪。古玩铺唔系商城，大部分嘅时间都比较冷清。坐喺铺头张凳上边，我就回忆起阿爷爷临死之前断断续续嘅话：带上佢快啲走，救人、地图、揾白。带上佢快啲走，咁嗰个佢显然就系嗰一盏俾阿爷喺个肚里边挖出嚟嘅神灯。要我救人又系咩意思呢？唔通系救陈始？唔通阿爷最后揾俾我嘅系传说中嘅师灯？地图又系咩意思呢？最后所讲到嘅嗰一个白字，八成就系当时嗰次行动嘅带头人。爷爷叫我揾佢，又有咩打算呢？呢个好显然，当时阿爷系恢复翻记忆啦，佢有好多事想话俾我听。可惜就嚟唔切，只系变成咗最后嘅呢一句断断续续嘅话。除咗系爷爷临死之前交代嘅事情，其实仲有好多嘅疑惑系挥之不去嘅。譬如系失踪咗嘅两盏灯，究竟系边个攞咗去呢？ 爷爷既然会要我去找姓白的，那是不是意味着当时逃走的另外一个人就是带队的白爷？那当时爷爷队伍那里在那一间墓室里面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呢？那个叫爷爷失忆再而变成了守墓人，这一个很显然就不是地鬼王，而是在墓里面另一股的神秘力量。那这一个究竟又是什么回事呢？无数的疑问就在我心头里面缭绕，但是最后都指向了一个人，吕叔。白爷这一个人我完全就没头绪，要找他就真的无头苍蝇了。但是吕叔这个人只要落啲功夫就肯定能够找到，只有他才能够清楚在14年前发生了在那个地宫里面的一切。吕叔这一边除了我，专帅亦都在找他，看来他都是想搞清楚这个关于专东来的事情。我和豆腐就没什么势力，找人呢就不容易的，那就只能够等吕叔那边的消息了。接低来的时间我就开始在这思索着爷爷去讲的那一张地图究竟是指什么？难道是从爷爷地下室里面找到的那张地图？爷爷嗌我去救人究竟是救哪个呢？我现在就将这一盏所谓的神灯就拿在手里面，它的质感呢就有点似铁，平平无奇。那个地鬼王在最后使用的一眼神灯之后就拥有了那些这样的匪夷所思的力量，看起上来这个灯拥有的神奇力量的传说亦都不是说空穴来风。爷爷在生死关头将这样东西交到给我，肯定是有他的用意，只是这个灯应该是怎样用呢？好似豆腐咁捧喺个手里边乱咁许愿，肯定就唔得嘅。思嚟諗去，所有嘅问题又是返为原点。吕叔佢就曾经系嗰一次寻灯行动里边嘅参与人之一，只有佢先真正了解呢一眼嘅神灯。爷爷有太多嘅事情嚟唔切讲，而关于诅咒嘅事更加系隻字都冇提。整件事在现在就陷入了僵局。我就坐在个凳上边沉思着，眼前就摆着两样东西，一个就是那盏灯，另一个是一张地图。地图是羊皮卷的，是爷爷从那个宝藏女王的陪葬里面的那个古怪的大碗底部发现的。当时发现的是一张的白书，由于不容易保存，所以爷爷呢就用啲羊皮卷就将佢绘制咗落嚟。地图上边有几个地名都系手写嘅，但系呢啲名字我都未听过。睇起上嚟呢个系一幅古地图，上边嘅地名好可能早就已经系改变咗啦。救人、地图、神灯、白爷呢几样嘢当中有啲咩联系呢？在这种僵局那里，时间就一日一日地过去，店铺一切都已经上了正轨，在这里经营当中。我和古玩市场里面的很多行家都搭上了线，即使是不识的亦都能够听出名号了。时至到九月尾，古玩店呢个生意就冷清了下来，有独眼龙在这里打理，我和豆腐其实就真的很得闲的。个铺里面的货呢一般就是分三条路。第一路就是有人上门来买，那我们就低价入就高价出。第二条路就是倒斗那些盗墓贼手里面过来的。不过这个第二条路一般呢行业里面的大家先可以有专门的路线。会有一批的盗墓贼的专门同他们合作。我哋嘅店铺细，所以我哋铺头里面嘅来货呢主要都系靠散收。镇店之宝就只有我同阿豆腐先前喺呢个徐福墓里面摸出嚟嘅几样嘢。时日流逝，眼睇住铺头里面嘅生意都唔错。按照独眼龙嚟讲，铺头就应该多收啲嘢，唔好要最好嘅，要适中就得㗎啦。做生意嘅都知道， 太次同埋太好嘅货都唔系最赚钱嘅，一般折中嘅货就最赚钱，因为销量大。独眼龙咁样一讲，我哋就喺度谂，使唔使要牵一条土夫子嘅线嚟收货呢？我同阿豆腐虽然自己都可以落斗，但系两次落斗嘅经历都好唔顺利，我哋又唔想东奔西走，所以就准备牵线收货啦。独眼龙啊讲，我呢系识得一啲人嘅，咁啊不如联络联络呢啲咁嘅老伙计啦，佢哋手里边有咗一啲合适嘅货，就向我哋呢边嚟送就得啦。我觉得都得，于是我点头同意咗，跟住独眼龙就将一个月进出嘅手账都交晒俾我睇。佢就30几岁，接近40嘅人呢，唔识用电脑，所以就搞咗个账簿，喺店入边嘅进出收益都要仔仔细细咁记咗喺呢度上边。古碗上边出入嘅属于系含金量好大嘅，睇起上嚟亦都唔复杂。时间就系咁一转眼过咗2个月，入咗冬季，而专税嗰边联络咗几次都冇旅宿嘅消息，天气就已经一日比一日冻。入夜嘅时候，我哋三个就循例出去食饭，系离古碗城唔系好远嘅一个陕西面馆，热辣辣嘅汤面喺冬天里面食起上嚟呢就格外暖粒粒嘅。喺度食紧嘅时候，豆腐嘅电话就响咗，佢一边食就一边接电话，喂，边个啊？我同阿独眼龙就喺度食住，发现豆腐嘅面色一变，跟住佢就讲：妖，关我差事咩？跟住佢就挂咗电话，耷低个头啊，系咁喺度饮面汤，辣到就成头大汗，声都唔声。独眼龙啊睇咗我一眼，好聪明咁就冇开声。我而家嘅心里边亦都觉得奇怪，呢个电话系边个打嚟嘅呢？豆腐点解好似炸毛猫咁嘅？呢阵时我见阿豆腐心情啊唔系咁好，亦都冇问。过咗阵间，豆腐啊抹咗抹嘴讲：诶，系我二叔打嚟嘅。独眼龙啊大为惊讶咁讲：啊，你仲有个二叔？豆腐啊冇好气咁讲：诶，有咩好奇怪啫？比起独眼龙嘅不解，我啊更加惊讶，因为对于豆腐屋企嘅事，我就好清楚嘅。豆腐佢就出生喺富裕之家，佢阿爸就开过一间销售公司，发展都几好嘅。佢爸妈死嘅时候，豆腐嘅年纪又比较细，所以呢公司就由佢嘅二叔嚟打理。呢、这个人嘅心肠就好黑，佢自己亦都开咗间公司仔，因此喺度替大哥打理公司期间，就签咗好多嘅亏空合同，跟住通过呢一间公司就东家搬西家嘅合法手段，就将豆腐父母嘅嗰间公司就搬空咗。豆腐大个咗嘅时候，虽然知道呢件事，不过都无能为力啦。佢二叔送阿豆腐读完大学之后，就将阿豆腐踢出咗家门。呢几年亦都从来冇来往，逢年过节都唔见有个电话。而家点解忽然之间打电话过嚟呢？我心知道有啲唔妥，就不由得问啦。唉，无事不登三宝殿，佢打电话嚟，可能都唔会系啲咩好事啦啩。豆腐家下嘅心情啊，好唔爽，佢又讲。唉，真係俾你讲啱咗，嗰咁嘅死人嘢，唔知猴子喺度搞啲乜嘢，忽然之间话俾一套房我喎。独眼龙就不明其中就理，佢一听到就动起个手指公讲：吓，咁你呢个二叔都几阔绰喎，够仗义。我只係觉得更加疑惑啦，佢二叔係一个黑心肠嘅人，点解而家突然间会送间屋过嚟呢？我正喺度谂住，就听到阿豆腐讲：，唉，咁你仲记唔记得我哋嘅嗰个小别墅啊？前两年就俾佢翻新咗，之前佢就用公司嘅权力就签咗一啲咁嘅亏空合同啊，将我哋屋企嘅呢一间屋都转到咗佢自己嘅名下。结果头先打电话话要将呢一间屋还返俾我喎，你话呢一条友系咪个脑出咗问题啊？我话讲， 咁你点諗啊？ 豆腐啊讲，诶，关我差事咩？我同佢已经冇咗关系㗎啦。其实我后嚟都諗过嘅，当时嗰一种咁嘅情形，佢唔抢，其他亲戚都会嚟抢啦。虽然讲做呢件事做得黑咗啲，但係点样讲，佢几年呢都冇虐待过我。我真係唔想再同佢拉啲咩关系啊，所以我就话唔去啊。 豆腐咁一讲，我不由得就眯咗眯眼，諗起咗一件好耐之前嘅事。